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16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今天上午习近平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北京昨天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明天起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京城京市，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中心昨天开始启动赛时造雪。 国内方面，大连本次疫情为同一毒株导致，源头目前仍没有结论。 国家卫健委表示，力争12月底之前完成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开屏广告不开心，靠摇晃换流量不是正道。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计划就难民危机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财经资讯，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开市，第一天市场表现亮眼。 前沿科技，我国新冠特效药有了时间表，3条路线齐发力。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歌曲《一起向未来》MV 正式上线。 好的，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头条我们先来关注，经过中美双方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昨天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这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 根据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将同拜登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今日头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昨天下午，北京召开第260场北京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本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通报，北京从明天开始调整进出京的管理措施。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从17号开始，北京将实施进返京从严从紧的政策。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 2021年11月17日0时起，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同时将加强对陆路口岸所在地区的远端管控。徐和建表示， 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机使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严格落实停航、停售、限购等措施，严格查验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宝绿码。 会上还通报了15号0点到14点本市新增的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为来京出差人员。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确诊病例10月25日入住北京胜利饭店，为11日确诊病例1、确诊病例2的密切接触者，曾与其共同就餐，11月10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连续4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月14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临床分型为轻型。 截至目前，这轮疫情涉及的密接和次密接都已落实管控。同时，朝阳区还进一步扩大了环境采样范围，7537个点位中，除了病例居住的房间有10个点位呈阳性外，其余结果都为阴性。此外，针对朝阳区餐饮场所多的现状，朝阳区主动制定了餐饮行业环境检测方案，对全区9万多名餐饮人员开展了14天一轮次的核酸检测工作。朝阳区副区长杨贝贝介绍， 截至目前，本轮次已经检测了35475人，结果均为阴性。同时，我们也对封控区周边的餐饮场所开展7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对全区的餐饮场所开展10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对经营单位落实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单位从严从重进行处罚，发现了问题296家，落实了整改271家，当场关停了30家。 据报道，进返京人员持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电子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都可以进京，大家要配合好政府的防疫工作，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再把目光转向海淀，昨天凌晨，中关村接到了海淀疾控中心通报，中关村科园社区一位居民的快递物品外包装检测结果为阳性。检测呈阳性的快递物品呢，是发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羊毛衫。 好消息是，昨天上午，阳性快递收件人所住的科园社区11号楼2单元以及134单元居民的核酸检测都为阴性，目前已经全都解封。 双十一刚刚过去，近期呢，快递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在北京检出快递外包装阳性之前，内蒙古、河北、黑龙江等地近日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案例。 面对如今的快递高峰期，近日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防护指南，其中明确提出，在业务配送分发环节要做好外卖和快递运送工具的清洁消毒，在快递装运过程中要尽量将生鲜类与其他类快递分区放置。 中通、韵达等多家快递企业也表示，对于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快件会重点消杀。一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高风险地区的快件已经基本停发，同时快递员外出揽件返回之后，会对汽车、三轮车等车辆进行消毒，进入室内之前还会对外露的衣物和物品喷洒酒精消毒。 那么快递物品检出阳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位多次参与疫情防控的传染病专家表示，目前公布的专业信息比较有限，还需要更多的调查才能给出结论。从理论上分析，如果新冠感染者曾经接触过物品，通过打喷嚏、咳嗽等方式，可能会污染物品的外表。此外呢，现在新冠疫苗正在持续推进，疫苗中核酸含量很高，极小剂量稀释上千万倍都可以被检测到，因此呢，也不排除人只是接触或者是注射疫苗之后再接触物品，造成检出阳性的可能性。 大家最关心的现在还是快递传人的风险有多大。专家表示呢，去年青岛地区的一起疫情当中的确找到了物传人的证据，不过呢，当时是冷链货物，目前还没有发现通过快递传人的实例。相比于人传人，物传人在传播当中占比是很低的。 那虽然物传人在传播中占比很低，但是面对新冠病毒，我们必须要谨慎。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提示，疫情防控期间，大家非必要不需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 另外呢，大家在收发快递时要佩戴口罩，要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可以用消毒剂或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拆快递的时候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记者呢，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呢， 这个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正式开展冬奥会赛事造雪工作了，预计呢会在一月的中旬完成所有的造雪任务。 为了保证比赛选手最高时速能够达到每小时130到140公里的滑行速度，雪道表面必须保持着结晶状态，近似于冰面。这种雪被称为冰状雪。冰状雪可以减少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得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选手不论是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相对处于完美的状态，以确保比赛公平性。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年六月底全面竣工，目前呢已经通过多次测试活动检测，并全面具备办赛条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七条赛道，将分别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回转等11个小项的比赛。七条赛道最大垂直落差可达900米，这里呢也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 再把目光转向朝阳，近日呢，朝阳区新生儿个人出生一件事启动试点，通过梳理清单、流程再造等多种方式，使办事的群众只跑一次腿，用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办理新生儿户口本和医保卡。 办事人为新生儿办理好户口本之后呢，只需要在朝阳政务微信公众号内点击在线申报，找到朝阳区政务服务局内的个人出生一件事栏目，根据提示上传相关的材料，就可以完成新生儿医保卡的申报，省去了来回跑路的时间。 医保卡制作完成之后，当事人除了可以到属地的政务服务中心领取，也可以选择到离家比较近的社区服务站就近领取。接下来呢，朝阳区政务服务局会根据试点的情况，在全区各街乡推广新生儿个人出生一件事的办理。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大连疫情啊。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马新光通报，这次疫情涉及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毒株。那目前基因测序的所有毒株都是同一传播链，研判为同一毒株导致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和输入病例数据库中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同源性比较低。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大连本轮疫情的第一例确诊已经找到，来自一家冷库。不过呢，找到疫情的元凶还不等于找到疫情的源头。马新光表示，目前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及省疾控专家的指导下全面开展，经过流行病学的关联，扩大人物环境采样范围和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寻找本次疫情的源头，目前还没有结论。 据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4点，大连新增了3例阳性感染者，都是在隔离宾馆的密接人员当中检出的。大连市卫健委主任赵作伟表示，大连市的本次疫情上升势头减缓，正在进入平缓可控期，疫情的总体风险可控，后续仍可能会有在集中隔离宾馆和少量的社会的零星散发病例的检出。如果第三次全员核酸结果全部出来之后，结果符合预期，那么大连市有望在首个潜伏期14天内控制住疫情，并且精准规范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目前防控疫情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接种新冠疫苗。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的相关问答，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安排，力争在今年的12月底前完成3到11岁人群的全程接种。 再来关注，针对近日隔离宠物狗被扑杀一事，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西市街道发布情况通报说，现场工作人员在没有和当事人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将宠物狗进行了无害化处置。目前街道办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调离相应岗位，并责令向当事人诚恳道歉。 了解一下事件的经过，11月12号凌晨，当事人付小姐接到了通知，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上饶市信州区金凤花园住户需要前往指定的酒店隔离。对于家里宠物狗潮粉的去留问题，防疫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不会把狗怎么样。 那然而当天下午5点左右呢，付小姐手机上的家中监控画面显示，两名身穿白色防疫服的工作人员撬锁进入她的家中，手持铁棍敲打潮粉的头部，随后呢，两人一狗离开了监控范围，潮粉生死未卜。随即，他就拨打了社区防疫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但都没有取得任何答复。 当居住区域出现疫情，需要进行集中隔离观察时，家里的宠物应该如何处理？

好，下面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哎，今天天气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阴晴为主，风力不大。但是呢，由于气压场比较弱，扩散条件呢有转差趋势，大部分地区啊会有一些轻微的雾霾。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预报是12度上下，可见今天白天啊应该说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天气，微风，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在1度左右。山区呢在-2度到0度，夜间的天气啊，天气条件逐渐转为静稳，空气湿度呢也会逐渐增大。 嗯， 那么后半夜呢，大部分地区会出现一些轻雾或者是雾，局部地区啊可能能见度将会低于1公里，这个对交通出行啊就会有不利的影响了。 哦， 那么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范，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 嗯，未来几天怎么样呢？ 本周未来几天嘛，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天气可以说是好坏各半。明天到周五呢是多为晴天，有时候啊有些高云，不会出现雨雪。周五的夜间到周六的夜间啊，天空会阴得比较重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雨雪天气，还有轻雾和雾。周日白天啊，天空呢转晴，冷空气呢也到访北京，将出现大风天气。 哦， 那么明天到本周日的气温呢，目前来看是呈下降的趋势。 嗯， 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在13度到9度之间。 嗯， 最低气温呢在-0.2度到-2度之间。可见呢，本周未来几天吧，天气还是比较多变，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会有不利的影响。 是， 请咱们听众朋友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嗯， 还要及时关注一下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先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预计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凉。 登山指数预报，今天天气比较冷，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登山，但需要注意保暖。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无风无雨，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避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身体有不适不要乱用药，确诊病症再用药，按时按量遵医嘱，健康生活你我他。全国安全用药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欧盟计划就难民危机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俄乌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80吨弹药。 财经资讯，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开市，第一天市场表现亮眼。 前沿科技，我国新冠特效药有了时间表，3条路线齐发力。 旅游文化资讯，为了防火防疫，北京多家景区关闭。 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歌曲《一起向未来》MV 正式上线。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先来关注白俄罗斯难民危机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5号，欧盟召开会议，同意就难民危机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白俄罗斯航空运营商、旅行社和其他帮助移民进入白俄罗斯的实体或个人。欧盟将在未来几天内拟定具体名单，冻结他们的资产或施以旅行禁令。 欧盟说，白俄罗斯航空公司把部分来自中东的难民运到了首都明斯克，而这些难民随后被驱逐到白俄罗斯与3个欧盟成员国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边境地带。迫于欧盟压力，土耳其航空部门12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已经开始限制飞往白俄罗斯的航班。 今年8月份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数以千计的中东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和立陶宛，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一些西方国家继而指认白俄罗斯策划这场危机，目的是为了报复欧盟制裁。 白俄罗斯去年8月份举行了总统选举，总统卢卡申科高票胜出，获得了连任。抗议者在明斯克等城市示威，质疑选举结果。美国和欧盟声称选举舞弊，对白俄罗斯施加了多轮制裁。 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列伊尼克13号时表示，白俄罗斯今年4月起一直尝试就移民问题与欧盟建立某种渠道的交流、对话和磋商，但这些诉求甚至没有得到正式答复。目前，白俄罗斯看不到欧盟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何种努力。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看来，政治化对抗性是这次难民危机的显著特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这个难民的人数其实真是并不多，现在看到的就几千人，2、3千、30千，甚至4、5千都有。那么跟以前，比如说2015年，像那时候那难民的那上万、几十万的这样，甚至上百万的这个增加，可以说这个数量并不大。但是呢，现在我觉得这个欧盟方面呢，采取了一种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白俄罗斯跟欧盟之间啊，其实我们把这个目光推向这个回顾到去年白俄罗斯选举以后呢，这个欧盟和西方其他国家就指责白俄罗斯有这个舞弊的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就支持他国内的一些这个反对派出来这个进行抗议示威，对白俄罗斯来讲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么双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的这个余地，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欧盟也借用了这个难民危机进一步 步的向这个施压。但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难民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主要出现在这个跟波兰和立陶宛的边界，尤其是跟波兰的边界，因为白俄罗斯跟波兰边界非常之长，而且他们共享一个很大的一个欧洲最后一个原始森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欧洲的舆论也注意到波兰发挥了一个作用，就是有借题发挥，因为波兰想借用这个难民问题来向欧盟施压。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波兰跟欧盟之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和这个矛盾，就是波兰要搞这个司法改革，认为波兰的法律要置于这个欧盟的法律之上，这个在欧盟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双方这个矛盾也是非常的尖锐，甚至在欧盟内部已经有一种声音要把波兰给开除出欧盟的这样一种很极端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个波兰有可能像英国一样脱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也是在利用这个难民这张牌来向欧盟这个施压，也表示你看我处在前线，我维护了你欧盟的这个安宁，保护了你们的安全，所以你应该对我这个网开一面。 再来关注，如今边境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左右，而且呢还会继续下降。那这些难民大多都被困在边境地区茂密的森林当中，其中有不少的老人、妇女、儿童。难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甚至露天睡在地上，缺衣少食，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人道主义组织和当地的居民呢呼吁各方尽快解决危机。当地时间15号，卢卡申科说他正努力遣返滞留在边境的难民，但是很难说服这些人回家。 围绕欧盟打算就难民危机再度制裁白俄罗斯，当天白俄罗斯外交部称这些说法十分荒谬。卢卡申科说，如果欧盟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的制裁，白俄罗斯将会予以反制。同时他还表示，组织难民潮对白俄罗斯来说代价更高，白俄罗斯政府不想让边境难民危机升级成冲突。 卢卡申科此前威胁要给欧盟断气，也就是切断经由白俄罗斯运往欧盟的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总统府15号表示，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俄罗斯正在准备就难民危机在白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做一个调解。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眼下的局面并非由白俄罗斯造成，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到卢卡申科和白俄罗斯头上是完全错误的。 再来关注俄乌关系，在俄乌剑拔弩张之际，当地时间14号，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推文称，乌克兰收到了美国提供的大约80吨弹药，这是拜登8月批准对乌克兰提供6000万美元额外安全援助计划框架内的第四批物资。 今年9月份，拜登在华盛顿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时表示，批准了一项新的6000万美元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批弹药的背景是俄乌关系紧张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曾表示，俄乌边境地区部署有近10万的俄军。美国政治报网站近日发表的多张卫星图片也显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部署了兵力。 对此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媒体发布的卫星图片是低端的爆料。他补充说，俄罗斯军事装备或军队在境内如何部署完全是俄罗斯本国之事。俄罗斯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人，未来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美国媒体近来频繁借话题炒作俄罗斯可能计划入侵乌克兰。华盛顿密切监视俄罗斯军队在俄乌边境附近集结，美国官员已经向欧盟官员通报了他们对这一地区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担忧。 美国的专家也担心，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在外交上的努力会让乌克兰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得到了西方的大力支持，而这都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 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4号，美国政府高官为拜登的经济政策辩护，把汽油等各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归咎于新冠疫情，认为降低通货膨胀的关键是控制住疫情。 作为美国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的 CPI 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 CPI 同比上涨6.2%，创31年来的最大同比涨幅，而且连续5个月升幅在5%以上。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今年4季度的 CPI 预期会同比上涨5.8%左右，高于一个月前预测的5.5%。 耶伦说，拜登政府三月推出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如今支出和需求都比较强劲，只是商品供应量和劳动力仍然偏少。联邦政府正忙于打通受疫情影响的全球供应链，如果防疫成功，明年下半年物价会恢复正常。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当天也表示，疫情引发全球的供应链阻塞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货膨胀是全球趋势，而不是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后果。 拜登把遏制通货膨胀列为当务之急，他定于15号签署一份1.2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法案。按照耶伦和迪斯的说法，基建法案将长期遏制通货膨胀，缓解供应链的瓶颈。共和党方面则认为，那样只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10月的通货膨胀数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还是跟美国有关，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休斯敦音乐节踩踏事故的最新进展。根据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在事故当中受重伤的一名9岁的小男孩不治身亡。至此呢，这起踩踏事故已经导致10人死亡。 近日，这场音乐节踩踏事故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演出主办方和涉事歌手斯科特等人已经面临来自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超过30起起诉，而且诉讼数量仍然在持续增加。 踩踏悲剧发生一天之后，一名在踩踏事故当中受伤的观众就向德州哈里斯县法院递交了诉状，指控斯科特及演出主办方没能够以安全方式策划举办音乐会，蓄意忽视安全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还鼓励煽动危险行为。 目前随着事件的发酵，美国国内还发起了对踩踏事故涉事多方的抵制活动，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不少警界、法律界、媒体界人士也呼吁警方以及 FBI 彻查这一事件，厘清具体责任，警示世人，预防悲剧重演。 休斯敦警方呢已经启动了刑事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已经加入对此次事故的调查当中，可能会追究歌手斯科特和音乐节主办方的刑事责任。 美国方面再来关注，近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研究人员确认了当地历史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中死亡的102名学生的身份，这些学生大多是年幼的孩子。内布拉斯加州官员呼吁联邦政府负起责任，调查并公布印第安人受迫害的真相。 参与调查的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老师雅克布斯表示，这所学校学生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远远高于现在的数字，很多学生死于包括肺结核在内的疾病。 据报道呢，这所学校建于1884年，1934年关闭。在1932年学校鼎盛时期，在校生的数量达到599人，年龄从4岁到22岁不等。学校关闭之后，档案有的被毁，有的失散，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困难。雅各布斯说，现在发现的死亡学生的姓名信息是从旧报纸上核实的，研究人员已经分析了数千份史料，还没有发现关于死亡学生的官方记录。 同时呢，内布拉斯加州的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正在与该州相关部门合作寻找死亡学生墓地。委员会执行主任表示，印第安人受迫害的历史真相过于残酷，掩盖那段历史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层面的集体意志。他说，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如果找不到死亡学生墓地，政府应该承认那些印第安学生在校死亡的事实。 随着邻国加拿大多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大量死亡学生葬地被发现，美国内政部呢于今年的6月份发起了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真相倡议项目，旨在调查美国印第安人寄宿学校虐待学生真相，并协助寻找死者墓地。 当地时间15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责令司法部、内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内的联邦机构制定战略，调查针对原住民的失踪、谋杀和性犯罪案件，打击针对美国原住民社区的暴力行为，更好地预防犯罪，为暴力犯罪幸存者提供援助。 拜登在签署行政令前还发表了公开讲话，强调了有关保护原住民以及原住民社区的重要性。他表示，他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也致力于投资原住民社区，为改善原住民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就业前景和教育环境都提供了新的举措和倡议。 好，最后呢，把目光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4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日本呢将会在2022财政年度，在西部山口县的防府市航空自卫队防府北基地组建第2宇宙作战队，以监测所谓的可能妨害日本人造卫星运动的行动。 岸信夫说，随着日本活动范围拓展到太空、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确保太空稳定利用极为重要，日本必须积极提升在太空领域的能力。据报道，位于山口县的宇宙监测雷达预计在2023年投入使用，到时候将为宇宙作战队所用。 去年五月份，日本在东京都西郊的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组建了第一支太空监测部队宇宙作战队。航空自卫队向变身航空宇宙自卫队迈出了第一步。日本防卫省打算把第二宇宙作战队作为太空监视的西部据点，与位于东部的第一支宇宙作战队一起强化日本太空监测体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事件。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邓玉。邓玉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昨天呢，美元指数是小幅上涨啊，收报在95.40。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主要是需要关注全球主要央行的表态和市场的一个加息预期。那么具体来看呢，美联储是维持了基准利率不变，同时宣布从本月开始启动缩减购债的计划，预计到明年的年中停止新增购债。与此同时，英国央行、澳洲联储、欧洲央行则并未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分化较为明显。美联储虽然对加息三缄其口，但是也已经启动了缩减购债的操作，随着紧缩政策的逐步推进，下一步的加息已然有迹可循，而其他的央行则明显更偏保守。预计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将继续支持美元指数的走势，那么非美货币呢，则相对会弱势运行。数据方面，近期公布的美国十月 ADP 就业人数、非农就业人口增长均好于预期，叠加目前美国的 CPI 创下了6.2%的高位，那么就业市场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依然会支持市场的加息预期。预计在其他的主要央行态度转变之前，美元指数仍将高位运行，上方的目标位看向23.6%的斐波那契回撤位，96.50线。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日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昨天美元对日元是小幅上涨，尾盘收报在114.12。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呢，日元的避险属性有所弱化，目前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套息交易成为了日元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期市场的加息预期是带动了十年期美债和日本国债利差的双向波动，月初以来呢，也带动了美元对日元是先跌后涨。预计在美联储正式和市场沟通加息之前，美债的收益率呢仍将会有所波动，但是目前来看，其波动的区间较为有限，下方1.3%附近的位置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在美债收益率双向波动之下呢，也会带动美元对日元短期可能向下测试111关口的支撑，但是从中期来看，随着美国加息步伐的逐步临近，美债的收益率整体是一个上行的趋势，在未来大概率会带动美元对日元的进一步上涨，上方看向116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8.96，欧元报在731.26，英镑报在857.28，日元报在560.35，澳元报在468.53，加元报在509.23。主持人， 好的，感谢邓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太贵了，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说完了北交所的情况，再来看看沪深股市。昨天沪深主要股指小幅高开，随后呢震荡走低，全天沪指呈窄幅震荡，但是创业板指盘中一度有较大的跌幅。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533.3点，跌幅0.16%，成交额4640.7亿元。深证成指呢14636.39点，跌幅0.47%，成交额6939.7亿元。创业板指报3401.87点，跌幅0.82%，成交额3056.18亿元。两市最终成交额超过1.1万亿元。 从行业板块来看呢，长寿药、食品饮料、元宇宙、职业教育等板块和概念涨幅靠前，化肥、有机硅、超级电容、农业种植等板块和概念跌幅居前。 关注完资本市场，我们把目光转向实体经济，来看一看十月份的成绩单。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十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数据显示主要经济指标仍稳定在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新华社报道，十月份我国农业增产在望，工业增速回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向好。十月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从各地实打实收情况来看，秋粮有望增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 消费方面，市场销售稳中有升，升级类商品消费较为活跃。十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比上月增加0.5个百分点。其中呢，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明显。 就业方面呢，就业的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持平。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十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总的来看，十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发展韧性继续显现。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发展中阶段性结构性矛盾犹在，保持经济稳定恢复仍需加力。 傅林辉表示，下一步要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 接着我们来关注住房领域。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1年十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来看，十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跌城市数量为52个，比九月份36个城市明显增多；二手房价格下降城市数量为64个，比九月份再增加12个。这也意味着超过90%的城市二手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降价现象。 数据显示，十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与上月相同。其中呢，北京环比分别下降0.5%，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呢环比下降0.3%，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那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小乐指出，当前价格的下跌是成交量下行的结果。自二季度以来，二手房成交量保持下降。另外呢，房价下跌的原因也有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步降杠杆的原因。需求端下半年以来呢，居民按揭贷款的额度收缩，需求减弱；供给端，二手房业主降价意愿增强，降价行为增多。徐小乐认为，短期房价仍有一定的降价压力，但幅度相对平稳。 还是跟住房有关。昨天呢，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北京市政府重点任务及民生实事进展情况。住房保障建设方面，截至九月底，北京全市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55067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10%。 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增加住房市场供应方面，北京市计划今年完成不少于300公顷商品房供地，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植住平衡。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2批集中供地工作，已经完成全年土地供应面积264公顷。下一步继续完善相关机制，开展第3批集中供地准备工作，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在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方面呢，一是8月24号，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正式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二是印发实施长租公寓监管新规；三是部署在全市范围开展住房租赁合同备案专项检查；四是印发相关的通知，于年底前开展全方位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范围覆盖新房、二手房、租赁市场和网络房源信息四个方面；五是针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分支机构开展检查，对违规行为作出相应处理。 好，财经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双减政策下的培训机构。昨天，高途通过微博发布公告称，将于今年年底结束在中国内地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接下来将继续运营其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业务，并将重点转向其他教育产品和服务，加强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以及智能数字化产品等多种业务的发展。 此前，新东方曾经发布公告说，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停止全国所有学习中心的义务教育学科的辅导服务。公告表示，公司将会重点和重心资源转向 K9 学科类的培训服务无关的教育产品及服务，如备考各课程，还有成人语言培训等相关教材。 对。而在上周六呢，学而思的母公司好未来通过官方微博宣布，在中国内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将于今年年底截止。在此之前呢，公司将会保质保量地完成用户已经报名的此类课程服务。 退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赛道之后，教育培训机构该怎么样转型呢？目前啊，大部分企业仍然是在摸索状态。这两天，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确实在微博热搜，各种热搜上霸榜啊，因为他又开启了直播带货的模式，他跟 农产品嘛， 对，跟几百位老师一起直播助农，帮着卖农产品。 是，那对于教培机构的转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表示，教培机构到底该如何转型，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他表示，每个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模式、人员数量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各机构从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径。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新冠特效药的消息。我国新冠病毒有效用药研发到了哪一步了呢？日前，科技日报记者就新冠病毒有效用药的研发进展等等问题联系采访了相关单位。 咱们先来说说背景啊。我国新冠病毒药物研发任务早在2020年1月21号由科技部部署应急研发专项布局开展。2020年2月16号设立由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科研攻关组药物研发专班，组织全国优势专家团队，围绕临床救治需求，全力推进有效药物和治疗技术研发工作。 在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过程中呢，我国部署了三条技术路线，即阻断病毒进入细胞、抑制病毒复制、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我国在这些技术路线上都是有部署的。目前，多种由我国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冠肺炎有效药已经用于临床的救治中。 比如说，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奇介绍，他们团队从恢复期患者血液分离得到的几百个抗体当中，筛选到两株活性高、互补性超强的抗体。在国内外开展的临床试验当中，这款抗体药物展示出了降低重症和死亡率78%的优异效果，并在全国多地疫情中对700多例感染者开展了临床救治工作。 同时呢，一种新的中和抗体也被批准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使用。这款新药是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单旭生物联合开发的中和抗体 DXP604。由于有着高达85%的重合位点，它使得人体细胞对于新冠病毒拒不开门。 在国际上呢，我国的新冠肺炎有效用药也在抗疫一线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资料显示，开拓药业在研的新一代雄性激素受体拮抗剂叫普克鲁安，已经获得了巴拉圭的紧急使用授权。他的前期在巴西开展的3期临床试验初步表明，这种普克鲁安呢，能够将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78%。 好，前沿科技，最后我们说一说科普方面的消息啊。最近有一个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连续申报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经最终确定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实行特殊工时许可以及失业保险金返还、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回炉培训补贴，还可以申请协调解决职工集体宿舍、申报享受免征增值税等政策。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方面，我先来说一说北京京郊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为严防山火陆续采取了关闭措施。此外呢，还有部分景区因为疫情暂停开放。 嗯，其中啊，雁栖湖景区呢是以半价门票现在正常营业，不过水上还有陆地的娱乐项目呢，昨天开始就要正式的检修和改造了。潭柘寺景区公号表示呢，从6号开始所有殿堂会关闭。北京青龙峡景区到明年2月28号这个期间都是暂停对外接待的状态。 同时呢，对外关闭的景区还有金海湖景区、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及展示、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等景区。具体的开放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我们也提醒啊，有意出游的朋友们提前的查询景区信息，以免到了之后吃个闭门羹。 是，既然不能去郊区，那我们就在室内的公园看一看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有关单位呢，抓住秋天的尾巴，在秋末开启了一个科普云游北京公园的活动。用3天的时间，是以秋运北京科普探秘为主题，跟网友们一起回顾北京的秋天，探寻其中的科普秘密。 在3天时间里呢，活动走访北京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颐和园、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等公园，和您一起来看美景、聊历史、说文化。 哎，据了解，这次云游啊，一共有3集，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每天播出1集，时间是上午10点，在北京头条 APP 上，还有畅游公园的微博等等平台会进行一个全网播出。有兴趣的朋友哈，您不妨就是在手机上来一个云游公园。 好，来自山西大同的消息，经过4个月的封闭修缮，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3窟昨天正式对外开放了。据报道呢，这次开放的洞窟包括了云冈石窟的第1窟到第4窟。 哎，我们认识一下这4个石窟哈。第一窟和第2窟呢是云冈石窟最东端的洞窟，是一组双窟，分别叫石鼓洞和寒泉洞。因为洞窟的东侧保留清代题刻的云游云冈石佛寺的这样的题字，就叫石鼓洞。然后寒泉洞因为洞外呢常年是有细泉流出而得名。 这个第3窟哈又叫做灵岩寺洞，它是呢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整体高大壮阔，两门四窗，外部建有巨大的平台，平台中央呢是一座矩形的洞窟，里面设置了这个叫交角弥勒雕像。所以呢它又叫做弥勒洞。 哎，第4窟是一座塔庙窟，四壁风化已经很严重了。南壁呢有北魏正光年间的100个字左右的题名。这是云冈石窟目前最晚的北魏造像铭记。 云冈研究院在公告当中表示，为了加强疫情防控管理，前去参观的外省人员和本省有外出旅居史的人员必须要主动地向景区报备，并且出示您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娱资讯，我们先来说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19号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 这次的比赛赛事呢，事关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中国选手呢将和境外的选手同场竞技，争取获得更多的积分，以便顺利参加冬奥会。此外，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花样滑冰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法国站，包括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站的比赛，也都在本周就会上演。 北京冬奥会明年2月4号就要拉开大幕了，为在开幕倒计时前掀起全民迎冬奥、盼冬奥这样的热潮，北京冬奥会推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并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邀请易烊千玺演唱并拍摄了《一起向未来》歌曲的新版 MV， 昨天已经正式上线。 对，昨天是被这个朋友圈也刷了屏了哈。 嗯， 一起向未来， 播放一下。 对，咱们听着还垫着说哈。这首歌曲呢，作为冬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曲，由词作家王平九作词，歌手音乐人常石磊作曲。昨天推出的《一起向未来》歌曲新版 MV， 不仅呢想通过 MV 当中具有烟火气的城市气氛，全方位的展现北京作为东道主与双奥城市的发展情况。 哎，冬奥组委呢也是希望啊，通过这首歌在海外的传播，展示中国百姓迎冬奥的热情。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由易烊千玺演唱的这首《一起向未来》。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说完了冬奥的热情，接下来呢再说一说稍微有一点让人泄气的足球。 也别这么说，哪是稍微啊。 我以为是不泄气呢，反正永远对他们保持热爱吧。昨天晚上11点，中国男足呢迎来了世预赛亚洲12强赛的第6轮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对于目前5战只有4分的中国队来说，尽管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不是昨天晚上，而是今天晚上。我刚才说错，就是明明人家写的是今天晚上，我脑海当中还在想着那个前两天那比赛 啊，以为和阿曼的事呢，是吧？ 哎，对，就是反正我们现在整体上实力， 这回对澳大利亚了， 确实是不怎么样啊，就是需要大家全力以赴的拼下硬仗。 在战平阿曼之后呢，国足结束了世预赛亚洲十二强赛上半程的比赛，5战取得1胜1平3负积4分的表现，继续排在 B 组的第5位，距离小组第3位的日本队有5分差距。在小组剩下的5场比赛当中呢，要想追赶这5分差距，抢到一个附加赛的资格，难度极大。 是，从目前赛程来说，中国队呢要想保住小组附加赛的希望，第一就是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当中不能输给澳大利亚队，第二就是明年1月份得在客场击败日本队，这难度真是可想而知。 说完足球，咱们说说乒乓球哈。 哎呀，又是这今天的心情有一点起伏，起伏。 2021休斯敦世乒赛热身赛14号落下了帷幕。男单决赛当中呢，樊振东直落4局战胜了马龙，夺得男单冠军。而在女单角逐当中呢，陈幸彤以2连胜收官。咱们来听一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热身赛男单决赛再次上演了龙胖大战。结果樊振东发挥稳健，直落4局战胜了马龙，夺到了本次热身赛的男单冠军，也为自己备战世乒赛开了个好头。不过赛后樊振东坦承，尽管马龙本次并没有世乒赛的参赛任务，但是每次在决赛当中对阵马龙，自己无论是在心理还是在技战术层面都有收获。 其实大家会觉得不一样吧，因为对手可能是马龙，或者是其实就是现在当今乒坛成绩最好的这样一个运动员。作为他来说，这次也没有参赛任务，能够这么一路上认真的投入的对待每一场比赛，所以每一次跟他打，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不容易，不管是技术的对抗还是说这种内心或者战术的对抗，我认为对自己这种提升跟帮助都非常大吧。 同时樊振东指出，通过三天的热身赛也检验了此前集训的成果，达到了热身的目的。 首先，热身赛的价值跟目的就是让参赛运动员能够找到这种比赛感觉吧，或者是通过这几天的热身赛能够梳理好自己前一段练的这种东西，包括技战术，包括心态这些。我觉得这几场比赛每一场都不一样吧，每一场可能都会有一些收获，包括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也是能够达到自己这种预期的这种目的吧。 而在女单方面，昨天上演了三场性别大战，陈幸同、王曼玉分别战胜了王廷宇和曾蓓勋，而陈梦则以1-4不敌削球好手马特。在昨晚进行的最后一轮女单比赛当中，陈幸同又是以4-0战胜了队友蒯曼。 今天的发挥有点超出自己的想象吧，可能之前自己对的都是男孩，然后自己的进攻质量包括防守的这些感觉就是感觉不是很好，然后今天跟蒯曼可能突然变女孩这种质量，然后我的质量就显得更高一些，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进攻自己也能够去转攻，这个是赛前没有想到的吧。 2021休斯顿世乒赛即将于本月23号拉开帷幕，受疫情影响，国乒大部分队员也是很久没有参加国际比赛。而作为国乒女队中生代球员的陈幸同表示，休斯顿之旅也是自己首次参加世乒赛，自己赛前可以说是有压力无包袱。 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世锦赛吧，压力肯定是有，但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第一次吧，没有什么说背太多的包袱，就是去对所有对手就拼着打吧。离上一次出国倒时差也大概有1年半快2年的时间了，这个种倒时差的感觉包括身体上自己也不确定能倒得多好吧，但是就尽力去做吧。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由杨峰执导、张涵予、范伟、魏晨、俞浩明等人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将于11月19号和观众见面。 对，那这个电影呢，取材于隶属八路军第115师的或者115师的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它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呢，临城枣庄一带英勇的铁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捍卫家园的故事。 最后是一部国外的电影，由佩普日查执导、奥格尼克领衔主演的波兰电影《盲琴师》正式官宣要引进国内的院线。 这部电影呢，此前在上影节和金鸡国际影展展映的时候呢，已经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啊。同时呢，这部电影还入围了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那奥格尼克呢，更是凭借着电影收获了第33届金鸡国际影展最受厦门观众喜爱的男主角奖，可以说是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 电影讲述了波兰天才音乐盲人钢琴家科什的传奇人生故事。他在年幼的时候因为一场怪病视力逐渐衰弱，甚至呢几近失明，音乐成为了悲剧人生最大的救星。这个天才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逐步走上乐坛的巅峰，得到世人认可。 好了，北京时间的8:5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00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代表孟超。 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代表杨家平。 我们获得了2021北京党样荣誉称号。今天我们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2017年10月，党的19大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2020年，这场举全党全国之力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11月23日，我国最后9个贫困县实现贫困退出。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全国832个县全部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强化了我们党执政根基，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忍饥挨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达到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000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至2020年，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3年至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一阳、康立波、程强，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向最坚强，泪擦干挺起脊梁，轻舞扬一坦荡，爱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勇敢闯，我不是倔强张扬。天的国是地广多凶 香，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向最坚强，没茶淡挺起脊梁，心无疆一坦荡，爱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勇敢闯，我不是倔强张扬。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